红起点天天有聊，感冒还没好啊，大家继续将就着听啊，争取不传染给大家。先播广告，义乌之道，宾王王牌聚纤维王，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，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，欧亿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。我们的红起点每个工作日啊，这是我们最后羊年最后一个工作周了啊，还有两天节目就结束了，就到猴年了。我们每个工作日呢，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会更新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找微博的话呢，就去搜索红起点就可以了，微信公众号就是我的名字张红，欢迎大家关注。昨天降房贷了，在过去呢，那可是个大事儿。但是朋友圈的小伙伴呢，反应就很平淡，基本上没有人问说该不该出手买房子了。这也说明，中央现在想卖个房，刺激个房地产市场有多难，人心已经散了，房奴真的不好骗。那到底怎么去库存呢？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华远任志强任大炮的极端的说法，叫把多余的房子给炸掉。他是这么分析的啊，他说以全国房地产一年将近13亿平方米的这个销售面积来看，现在接近7亿平方米的库存并不算多，但问题在于这其中的大量库存属于很难消化的这个部分。换句话说，只有炸掉，不会因为任何政策而消化掉，就有些地方那房子就不可能有人买。首先呢，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房子真的很多，要不然也不会最高层不断的谈这个去库存，去库存就是去库存的意思，就是把房子卖掉。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13年的调查，12个省区的156个地级市和161个县级市，90%以上的地级市正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，另外呢12个省会城市共规划建设55个新城新区，有一个省会一家就要新建13个城区。研究数据显示，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是多少呢？34亿。大家知道我们整个国家一共才13亿人，13年底城镇人口才7.3亿，却给34亿人盖了这么多房子，那怎么出得完呢？58年大跃进，大家都知道，据说是粮食多的吃不了了，有领导建议一天吃5顿饭。如今房子多的住不过来了，那不知道有没有人建议说上半宿睡东房，下半宿睡西房啊？这才叫房奴。房地产的超低库存有很多种原因。有过时的这个户籍制度啊和信贷政策呀，有限制性政策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啊，有加大砖头补贴的保障房政策呀，有城市规划问题、土地财政问题，也有人口转移因素等等等等。去年底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他就透露说，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大特大城市的这个城市病，需要再有10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。你想想，领导这么一说，目的肯定是想缓解大城市的城市压力，但是客观上也会导致中小城市人口的流失，造成更大的房地产的库存。大家都去大城市了，小城市库存就越来越多了。6年前，《华商报》就报道过，说玉门啊，人口从鼎盛时期的13万下降到2万。昔日繁华的油田老城，如今弃楼遍地，生活在那里的大多是无力外迁的老人、低保户和下岗工人。70平的住宅只卖2000块钱的价格，每平米才30块钱。就算是这么低的价格，也没有人愿意买。整个一栋楼就一两户人家，然后物业费啊、暖气费就这一两户来承担，谁愿意留在这儿呢？像玉门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呢，全国还有不少。那许许多多这么的房子啊，到底怎么办？就是政府再补贴，房子白给你，你会来住吗？难怪有人说要炸掉它。任志强说炸掉呢，这个事儿呢，不光激怒了网友啊，也激怒了一位学者，他愤而驳斥说，炸房子是资本家的本性。他说，中央经济工作会刚刚明确房地产去库存是结构性改革5大任务之一，你不好好考虑怎么去库存，而是想炸掉，充分暴露了资本的这个本性，天下都一样。同样，无产阶级的利益，地不分南北，国不分国界，人不分老少男女，工不分工种，工资不分高低，只要一个人属于无产阶级，对经济利益的诉求是基本相同的。所以呢，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向无产阶级才喊出了这句话，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。说到这里顺便插一句啊，无产阶级到底是哪些人？今天我还是有点糊涂的。这个学者的文章呢，当然是引发了很多粉丝的赞同，但是任志强呢依然不服。他说，大量的亏损国企被关了、被停了、被并了、被转了，这无疑就是一种去产能、调结构的优化配置。这个过程中也包括炸掉了许多的厂房和建筑，这些建筑中也包括许多新房和高炉等设备。请问炸掉这些房子，难道就变成了资产阶级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？不炸掉这些旧设备产能，能调结构去产能吗？这些过剩产能的土地资源就不想重新再利用了吗？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，就是专指经济发展中要敢于和善于把原来的传统打破，这种破坏的威力远大于 炸掉。当柯达公司发明了数码技术以后，因为舍不得炸掉原来的那些胶片技术和市场，宁愿把数码技术封存，也不愿意进行改革，最终是彻底灭亡。其实呢，大家攻击任志强啊，是在抵抗中央去库存的政策，这是给任志强扣大帽子，也有点用力过猛，太抬举任大炮了。就任大炮有这个胆，他的大炮也没有什么效果，比蚊子叮大象还扯。反过来说，任志强的所谓炸掉，也不过是一个形象的说辞，他谁也炸不了，房主一瞪眼，他连门都进不去。我们应该搞清的是，这房子到底是谁的，谁是主要利益人，谁会拼命抵抗被炸掉。既然是卖不动的房子，那大概和购房者的关系也就不大了，除非购房者买了楼花。那么这么一算的话，第一利益人应该是政府，有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，政府在房屋价值中占了一半以上的利益，政府就是第一房主。如今房子卖不动了，政府是不会把它炸掉的，因为这会有损官员的政绩。房子就那么放着吧，贬值就贬值吧，花维修费就花吧，只要不是在自己手里烂掉，自己总有退休或者调动的时候，拍屁股走人，后人接茬吧。还有一点，第二利益人应该是银行，把房子炸了，抵押物都没了，贷款找谁要去？这账怎么核销啊？所以银行也有和政府相同的英雄所见，也不愿意炸房子。第三利益人才是开发商，确实作为资本家，他要琢磨卖不掉的房子留下来的好处多，还是炸掉的损失大。但他呢说了不算，其实只是个小三而已。而任志强这个是前开发商了啊，他可能既扛不过政府，也打不过银行，估计他想炸自己家的这个鸡窝，可能自己都做不了主。炸什么炸？无非就是像北京老炮一样骂两句而已，回家喝点小酒。顺便插一句啊，在城市房屋当中，有一些农民的自建房、小产权房、集资房，还有违建房。比如深圳吧，据说呢有违法建筑37.3万栋，总面积4.28亿平方米，占深圳建筑总量的一半。这些房子呢，或者违反了这个城市的规划，或者造成了交通的堵塞，或者形成了危险的这个隐患，看上去好像都该炸掉。但这些房子和前面所说的库存房不是同一个概念，他们是违规的，但不是无需求的库存。农民才不会拿自家的钱耍着玩呢，所以那里边都住的是实实在在的有刚性需求的人。问题是这些违规房啊，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建起来的，为什么官员放任它野蛮生长呢？其实官员们比任志强等有力量的多，他们要是有一天真的喊一声炸掉，那恐怕真的能炸掉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红起点，明天希望我感冒好啊，咱们接着聊。 슬슬 잘할걸.